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 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当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不再是两家独大之后呢，台湾地区就涌现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唱片公司，其中呢上华唱片就是比较成功的一家。当年呢，这家公司旗下有很多优秀的歌手，包括高胜美、孟庭苇、许茹芸、齐秦等等。那么鼎盛时期的上华唱片呢，着实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。在1996年的时候，上华唱片推出了一张合集叫《十年好合》，合呢就是一盒月饼的盒，十年好合。那么其中呢，收录了1986年到1995年之间上华唱片推出的热门单曲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《十年好合》这张精选集，并且一起来聊一聊上华唱片的兴盛和衰落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呢，是来自齐秦的《往事随风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是齐秦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，收录在专辑《痛并快乐着》当中。很多人呢都说这张专辑是齐秦的分水岭，从这张专辑开始呢，他渐渐的在靠近主流市场。虽然说专辑呢有一些这个商业化，但是品质呢还是很高的。齐秦自己创作的作品呢是退居二线，而许常德呀、黄国伦啊等人创作的歌曲地位呢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。那么这首《往事随风》就是别人所创作的歌曲，歌词呢由许常德填写，负责谱曲的人呢则是涂慧源。一起来分享齐秦的《往事随风》。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守护的我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 我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已经流出泪来，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 往事随风来自齐秦。少华唱片的成立于1985年，那么这家唱片公司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，其实呢和歌手高胜美有很大的关系。高胜美呢是这家唱片公司签下的第一位歌手，因为他的专辑很畅销，所以说少华唱片才得以积累大量的资金，并且呢迅速的发展和壮大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么去讲哈，如果没有高胜美，可能就很难有后来的少华唱片了。一起来分享《十年好合》精选集当中收录的高胜美的歌曲，名字叫做《哭砂》。哭砂来自高胜美。细思量说，高胜美翻唱过很多的歌曲，哭砂就是其中之一。既是我最喜欢的版本，也是高胜美众多翻唱歌曲当中最爱的一首。寂寞在流泪说，我爸说小时候可喜欢这歌了，三岁的时候跟他一块听，每次听都摆出一副很伤感的模样。好吧，少华唱片渐渐壮大之后呢，一直致力于挖掘新人，黎君呢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。他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，而且呢也有一定音乐天赋的人，真的是天赋很重要啊。当年上学的时候呢，被唱片公司就选中了，但是呢妈妈很反对，就觉得哎呀，演艺界是个大染缸啊，怕唱片公司这个把女儿这个骗了呀，这个怎么样等等巴拉。后来呢，唱片公司老板专程亲自登门拜访，才打消了妈妈的顾虑。一起来分享他的歌《诺言》。 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，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，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，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，你我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想挣脱为爱 诺言，来自李翊君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十年好合这张精选集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上华唱片的兴盛和衰落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。其实呢李翊君这个名字我们叫了很多年，但是呢他只是一个艺名而已，他的本名呢叫做李华林。那么当初呢上华唱片看中他的时候呢还没成年呢，所以说当时的合约呢必须是要父母来代签，因为最开始家人反对他当歌手，对吧，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，所以说呢唱片公司啊为了说服他的父母花了好大的精力，好不容易啊把这个父母搞定了，得学校这边又出了难题，因为没有成年，学校呢就很担心孩子就这么出道了会引发社会各界的议论，害怕呢这个舆论对于学校也不好，所以说呢就要求唱片公司给他起一个艺名，这样如果说舆论对于学校不好有人怪罪学校的话，学校可以说没有这个人，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说才有了李翊君这个名字。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学校的表态呢也是觉得无语了哈，觉得好吧，我们就不过多简评了，一起继续来分享李翊君的歌，叫做风中的承诺。 缠绵 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。 李翊君《风中的承诺》，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哈？广东话版本呢，就是《千千阙歌》。发型乱了说，李翊君、高胜美、江淑娜、潘美辰、陈明真、蔡幸娟、裘海正等等等等。之所以喜欢当年的他们，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他们个人特色强烈又鲜明，又独一无二的嗓音与曲风，让他们可以经久不衰，成为经典。当年的上华唱片呢，确实是以做女歌手为主，而且呢，旗下的歌手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，比如说高胜美、李翊君、孟庭苇等等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从别的唱片公司签过来的歌手呢就很少，但是呢，很多跳进上华唱片的歌手呢，却在这里创造了职业生涯当中最辉煌的历史。比如说裘海正，从1991年到1995年一直在上华，而且凭借着《爱我的人》和《我爱的人》创造了最高峰。那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裘海正的这首《爱我的人》和《我爱的人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，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。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，等不了爱我的人，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。我不是无情的人，却将你伤得最深。我不忍我不能，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。离不开我爱的人，我知道爱需要缘分，放不下爱我的人，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。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？我不问我不能，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甘心一身伤悲，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？

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明朝清风似飘流，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。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。知多知少难知足，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 新鸳鸯蝴蝶梦来自黄安，同样也是当年电视剧包青天的一个插曲哈。这个稳稳的幸福也说，新鸳鸯蝴蝶梦一听到这歌就想起了包青天和我的青春岁月哈。然后呢，齐峰说你放广告我去吃饭黄焖鸡米饭，赶快回来已经开始了啊。信封也说每次听到这歌呢都会想起我的爷爷，可是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一年了，小的时候最喜欢和疼爱我的爷爷一起看包青天西游记还有三国演义。很多歌手呢在上华成名之后就离开了这里，可是呢事业就没有太大的起色。比如说上华唱片在20世纪90年代重点培养的歌手是孟庭苇，那么在1989年孟庭苇因为出演广告出道，后来呢在1991年的时候凭借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。当年呢因为这首歌特别的火，孟庭苇呢还被人称作月亮公主。但是呢在后来的几年，孟庭苇的人气虽然说一直很高，专辑呢也很受欢迎，上华唱片呢也因此再次积累了大量的资金，为他后来的发展成为一线的这样的品牌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。一起来分享孟庭苇的成名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。 看你看月亮的脸，来自孟庭苇。上华唱片当年呢，有很多其他唱片公司真的是不能比的地方，比如说制作人呢，就会根据歌手的声线特点制作符合歌手声音的作品。对待任何歌手，制作任何一张专辑，他们都是坚持这个路子去做。所以说呢，之前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明星的这个起伏过往和经历，其中都会提到一点，就是会和之前的老东家闹矛盾的那些呢，都是因为自己想干的事儿干不了，然后这个东家呢非要让那样去干，所以说就很不人性哈。但是上华唱片呢就非常的这样，以怎么说歌手为中心来创作。孟庭苇巅峰时期的专辑卖得好呢，就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个做法也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时间久了，歌手就容易被定型了。日后呢，如果说想要改变风格，就很难很难。孟庭苇呢，当初离开上华唱片就曾经想过转型，但是因为以前的形象已经是根深蒂固了，突然之间想发生改变，歌迷呢，真的是不能接受。所以说呢，后面的转型就都没有成功。接下来分享孟庭苇在上华唱片时期的一首歌，非常经典和好听，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。谁的眼泪在飞，来自孟庭苇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，上华唱片的渐渐走向衰落，歌手许茹芸对公司的变化是深有感触。她呢出道于95年，是上华唱片最风光的时期，但是因为后来唱片公司的衰落，她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当时呢，上华唱片的专辑销量下滑非常严重，公司运营呢都成了一个问题，专辑的制作和宣传成本也跟销售量不成正比。那无奈之下呢，公司只好选择裁员来减少成本。最惨的就是企宣部门当时是整个被砍掉的。那么那个时期呢，正是许茹芸刚刚发行新专辑准备进行宣传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许茹芸后来也很无奈地表示，其实这样的动作对于国际公司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我已经经历过两次这样的动作，只能支持决定。真的很无奈是吧，但是又没有办法。一起来分享许茹芸的歌《讨好》。 至少还能讨你欢喜。我不能泄露一点痕迹，让你知道我始终不平静。 来自许茹芸。那么作为上华唱片元老级的歌手，齐秦呢曾经说，上华唱片的衰落主要是因为市面上盗版太猖獗了，严重威胁到了唱片公司的生存空间，从而呢造成了这样的运营危机，让歌手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严重的一个窘境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上华唱片正式被环球完全收购，而原先上华唱片旗下的歌手有的淡出了歌坛，有的慢慢沉寂。不过呢，也有一批人选择另起炉灶，建立了后来的华研国际音乐，开启了另外的篇章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齐秦的一首很经典的歌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。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各位送上的是反贪风暴的第二部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。明天十一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。 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醒，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